騙取受害人信任，初期會發放佣金，存入受害人戶口，騙徒之後會發出完成更高價值任務指示，要求受害人存款到快旅戶口購買物品。當受害人聽從之後，騙徒會隨即失去聯絡。警方說案中受害人損失介乎10,000至850,000，被捕人士是快旅戶口持有人。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针对俄乌局势相关言论时表示，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并始终站在和平和公道的一边。发言人汪文斌说，当美国叫嚷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为冲突控火飘游的时候，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指出国际社会应当支持俄乌双方谈下去，而不是打下去。汪文斌又反问美方一再表白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不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45点，跌咗462点，成交金额1,5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0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东方在线28.6升12.04，腾讯控股367.6跌12.2，快手80.35跌7.7，美团189.2跌了7.8，阿里巴巴102.4跌3.2，盈富基金21.16跌4.8，恒生中国企业73.94跌2.06，南方恒生科技4.47落跌了1.74，京东集团246.2跌4.2，比亚迪股份290.8跌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522，瑞士法郎8.01，澳元5.486，加元6.075，新西兰元4.925，欧元是8.1725，每百日元对港元5.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1点，升105点。港金报17,15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8美元，卖出1,8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一宗坏车报告啦，就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嘅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就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嘅中线系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去湾。在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排到去东港中心。 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噶，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伟业街、大业街去旺角。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蓝田康柏苑金柏角、北角天后庙道43-45号景裕居、油塘村桂塘楼、尖沙咀洋日居二座、屯门新屯门中心九座、荃湾海之恋爱园尾二 A 座、将军澳新都城都会豪庭四座、屯门月湖山庄六座、西营盘高街124-126号兆德楼，同埋天水围天颂院仲庭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记》。 青雨乱鸟嚟到凌霜台，长衣主动请缨，带人前去六台山救出无辜仙友。与此同时，雨君亦都派人对仙师傅展开剿灭，纪云和又会点样帮长义呢？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嘅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佢嘅新近大碟《Echoes》入面咧，佢作呢一只歌咧，佢话自己原来系最冇自信嘅一刻啊！不过网上面咧嘅表现，佢好有自信，有成13个版本。Ed Sheeran。 I had a bad week, spent the evening pretending it wasn't that deep. You could see in my eyes that it was taking over. I guess I was just blind and caught up in the moment. You know you take all of my stress right down, help me get it off my chest and out.Into the ether with the rest of this mess that just keeps us depressed. We forget that we're here right now, 'cause we're living life at a different pace, stuck in a constant race. Keep the pressure on, you're bound to break. Something's got to change. We should just be canceling all our plans and not give a d**t for missing out on what the people think is right. Seeing through a picture behind a screen and forget to be. Lose the conversation for the message that you'll never read. I think maybe you and me, oh, we should head out to the place where the music plays, and then we'll go all night, just stepping with a woman I loveTroubles turn to nothing when I'm in your eyes. Electrified, we'll keep turning up and go all night. We have dips and falls in our time, but we know what it feels to be low then up, alone. 今次呢一个版本咧就系同 Lil Baby 嘅合作，呢、这个礼拜进占到 Hong Kong Top 10嘅亚军宝座啊，坐亚望冠 ，Ed Sheeran Two Step。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常逢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垂钓于潮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代言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爱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曾比特，正式开始今日嘅骚动音乐。 六月十六星期四，骚动音乐嗱，预告下今日六点钟啊，将会有小陈爱爱爱， 系啦， 骚动音乐 带嚟佢哋嘅新歌《Finish It Don't Quit》啊，咁啊，到底啊，佢哋今次呢个新歌，即系同埋嚟紧一啲嘅新嘅作品，嗰、那个大方向系点样样嘅咧？ 要 finish 啲乜嘢，唔好 quit 啲乜嘢咧？ 系啦，咁啊，到时六点钟会听到佢哋嘅访问啦。今日咧讲嘅想分享少少嘅嘢，系一个时代的眼泪，我觉得，因为即係可能真係人開始年紀大啊，而家成日都講埋念舊嘢咁樣。話說咧，呢早兩日喺網上邊睇到一張嗰啲 meme 圖咧，就Twitter 就有嗰啲好年輕嘅用戶啦，嗰啲女仔，我諗可能十幾歲，即係外國人嚟嘅，咁佢大概喺 Twitter 度留言講嘅嘢就係話。 建議 Twitter 咧可以加翻一個功能俾啲用家，就喺佢哋自己主頁 front page 嗰度加一個播歌嘅 function， 咁等人哋撳入去佢個 profile 度咧，就可以聽到啊，知道呢個人中意聽啲咩歌啦咁樣。咁下邊有一個留言就話。我哋都终于入到一个时代，一个年代，系而家啲后生仔唔知道乜嘢系 MySpace。MySpace 就系当年大概等于我哋成日用嘅 Sanga， 系啦，用 Sanga 都冇用过，但系知道咯， 知道有呢样嘢， 都系 Sanga 噶嘛， 系啦，冇错，我哋嗰阵时用 Sanga 咁。在于我哋个角度就系 Sanga 呢样嘢，真系我谂系我中学年代嘅一个好 最长用嘅最多中六。咯，中六啊，我有印象， 用到后咁后期嘅， 系啊，我中六好记得噶，嗰阵时攞嚟 stalk 个女仔噶嘛， 因为 Sanga 最主要都系用嚟 stalk 女仔啦，有嗰阵时， 但后屘佢有啲功能系可以有个即系等于而家 extension 嘅意思啦，即系你 browser 加嗰啲功能性嘅嘢咧，第三方软件点咧就可以 check 到有咩人揿过入去你嗰个 profile 嗰度 睇嘅，如果佢 login 咗就见到佢个 username 啦，冇 login 到嘅话咧都可以睇到。唔知系啦，有咁样嘅功能噶。 系啊，其实都嗰阵时有啲自欺欺人嘅，即系因为嗰阵时我都会咧，即系暗恋一啲女仔，但系又唔想佢知道你暗恋佢咁样啦。咁啊就会特登咧用，我记得嗰阵时系有一啲方法令到你入去睇，即系佢会锁咗个 page， 唔要登入先知噶嘛。咁跟住然后就有一啲方法系可以即系 skip 咗呢个步骤去偷睇佢个主页新嘅 update。我都有用呢啲方法去睇嗰啲暗恋嘅女仔，即系又唔想俾佢知道你睇佢咁样。 系啦，即系嗰种好似你而家睇 story 咁样咯，即系嗰啲套路其实咁多年嚟咧，大家谂嘅嘢都系一样噶啦。 系啦， 出啲功能点样你睇咗佢嘅 message 可以唔会俾佢知你已读不回啦？点样睇咗佢嘅 story 但系冇痕迹啦？即系大家都谂呢啲嘢。 同埋咧嗰阵时其实有一样嘢好注重啊，即系因为都有一个功能好似系可以。播歌噶嘛，如果冇记错， 可以做 background music 噶嘛。 系啦，嗰阵时咧，我系会好用心去留意自己中意嗰啲女仔摆啲咩歌喺佢哋嘅主页嗰度，咁然后有意无意咁样就可以倾开偈嘅时候，中意听啲咩歌？哎呀，你中意听呢首噶？我都系、哦， 就算本身唔识咧，都要特登去做功课。 系啦，冇错， 因为佢已经话咗俾你听佢中意咩啦嘛。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即系其实好多唔同朋友嘅选择咧，都会好得意嘅，即系有一啲嘅同学仔会拣翻当时一啲偶像作品啊，一啲组合嘅歌咁样。 反正一系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就系我中意，唔理你中唔中意啦。 系。 第二个就系攞嚟咧，话俾你听我中意，系一个品味嘅展示， 系 摆明要俾人知嘅。 系，冇错，冇错，呢个系 你抬高自己嗰、那个啊，我个品味真系好，我中意呢啲啊。 你讲得好重啊呢样嘢，因为咧嗰阵时有啲人就拣一啲广东歌咧，就系嗰啲失恋 K 歌嗰啲咧，咁你就大概知道佢嗰阵时嘅感情状态系点啦。咁有一啲咧就会特登拣一啲日文嘅歌嘅，即系中岛美嘉、大宠爱嗰啲。咁、我嗰阵时都系啲朋友度身上听听埋埋听咗好多翻嚟咁样啦，学到啲嘢啦。但我最引以为傲系咧，我嗰阵时咧开始中意睇一啲时尚嘅 blogger， 即系嗰啲时装嗰啲 都系 Sanga 噶。 已 经另外一啲， 我记得系另外一啲噶啦，但系 奇摩咁样， 系啦，类似呢啲啦，我都唔系好记得，定无名小站有啲咁嘅东西啦。咁跟住又系有呢啲播歌嘅功能噶嘛。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有一个男人嚟嘅，咁佢又系写一啲时装嘢，咁好出名咁样。咁我成日走去睇嗰阵时学嗰啲穿搭嗰啲啦，即系美式啊嘛，细个嗰阵时即系走去望人哋点样做咁样。跟住然后佢播咗一只英文歌，咁我就好好奇。嗰隻歌好好聽喎、同埋好似好有型喎、將佢擺喺我 Sanga 個 profile 度，咁我就周圍問翻，喂，有冇人識呢隻歌啊？ 嗰時係咪仲有冇得上網 search 歌詞揾到啦？ 未咁聰明啊， 係咪未有啊？未咁叻啊？ 未咁同埋係啦，未嗰、那個資料庫應該未咁齊全嘅，即係要加上嗰隻作品唔係一隻好大路嘅作品，即係唔係 Taylor Swift 嗰啲你一 search 就揾到嗰啲，咁所以變相我就又周圍問朋友啊，跟住。 住我唔記得點樣先最後揾到嗰隻歌出嚟，咁然後我就好開心咁將佢擺咗喺我 Sanger 主頁，跟然後就周圍好引以為傲啊嘛，俾人聽，哎，你哋擺嗰啲。好多人都擺咯，我嗰隻就我就好少聽有人擺咯。你哋得閒可以嚟聽下噶，咁樣我介紹俾你聽啊，咁樣 有冇真係令到有人對你嗰隻歌有興趣想知啊？ 冇啊！啲人淨係可能會覺得佢咁扮嘢嘅呢個人咁樣咩事啊？ 我一定會覺得呢啲咁嘅咩同學係啊，扮曬嘢，喂啦，知啦， 都唔知喺邊度學翻嚟嘅咁樣。咁嗰陣時即係有個咁樣嘅。滑铁流咁，跟住之后就冇再用呢个功能啊！我记得后屘我直头摒弃咗玩 Sanger 呢样嘢，可能嗰阵时即系会有啲差别嘅，即系我唔知系咪女仔嘅 Sanger 比较受欢迎，男仔嘅 Sanger 系少啲人睇嘅。 我谂我唔知道啊，嗰阵时因为我哋男校嘛，咁啊全部男仔嗰啲，但系即系会写下嘢，你倒似写日记咁咯，因为咁佢本身都是一个日记嚟嘅，又唔会搞咁多花神嘅，即系你有啲background music 喺度就已经。好多噶啦，男仔嚟講，即係你個版面唔會太過奇怪，都係好 clean 咁咯。 OK， 我嗰時就係擺動畫歌咯，嗰時睇網球王子， 哦 跟住就擺佢嗰啲 好熱血嗰啲啊嘛， 係啊啲主題曲啊，跟住我就係頭先講兩類兩大類啦，叫做嘅前者，即係其實唔好理人哋嘅，純粹擺自己中意嗰啲咁嘅。 我好似都擺個Bleach 啊死神嗰啲Scandal 嗰啲歌咁。 係啦， 咁但係最有型嗰陣時，我揀咗嗰首英文歌咧，就係 Lisa Ono。咁我真係其實後尾我先知道原來佢係一個好犀利唱 Bossa Nova 嘅人，就係呢一首，我覺得好有型嗰陣時。 你知唔知要聽小野麗莎嘅歌要點樣啊？ 點啊？ 跟前輩學啊！佢真係一啲都唔小野嘅小野麗莎。我成日聽 Elvin 都會咁樣聽佢 嘅。多謝你。 叫咩名啊？隻歌叫 I Wish You Love。I wish you bluebirds in the spring。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then a kiss But more than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n July A lemonade To cool you in some leafy glade I wish you health And more than wealthYou and I could never be So with my best, my very best I set you free I wish you shelter from the storm A cozy fire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I wish you love Snowflakes 首先有两个字形容呢首歌，好超， 好彩，我以为衰嘢， 唔系，另外有两个形容字俾你嘅， 系咩啊？ 呢个就衰噶啦， 系咩啊？ 扮嘢， 你识啲咩啊？我呢啲叫品味， 你中意啦。 嚟个嚟自有 Lisa Ono 嘅 I Wish You Lo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过千宗，新增1179宗个案，本地感染亦回升至四位数，达1085宗。至于输入个案就有94宗，冇新增死亡个案。本地感染個案方面，423宗是核酸檢測陽性個案，662宗是經核實的快速檢測個案，學校呈報113宗陽性個案，涉及83名學生和30名教職員，來自103間學校。富榮花園嘉南幼稚園 K1NA 班29名學生中有3人確診，有關班別要停面授課，同校早前已經有兩個班別停課。政府下午五點起將屯門美樂花園第一座列為受限區域，相關人士要在今晚11點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在明天中午大約12點完成行動。根據強檢公告，任何在今個月10號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屯門美樂花園第一座內超過兩小時的人士，亦需要在今個月18號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政府表示，因應北區、東區和大埔區的污水檢測結果呈陽性和病毒量相對較高，當局會陸續向部分地點的居民、清潔員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合共大約225,000個快速抗原測試包。這些地點包括北區的彩園村、丙岡村和吳屋村，東區的富恩花園、曉翠苑、杏花村、杏花園、興華一村、興華二村、炮台山、康福台附近一帶住宅、天后廟道17至45號附近一帶住宅、大埔區的富雅花園、新達廣場、新豐花園、御豐豪園、御豐苑、成豐、翠兒花園、翠林閣、富来花园、美丰花园、平安里和翠和里附近一带住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元朗同心村过渡性房屋项目启用礼致辞时说，早前借用同心村作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四月中就决定交还同心村，又说会捐赠原本在隔离设施使用的部分家私和电器给居民。新鸿基地产以象征性$1的租金租出土地给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营运，项目提供1800个单位。同心村五月已经完成兴建和陆续给居民入住，是全港首个落成和启用的大型过渡性房屋项目。新地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致辞时话，预计项目营运期间可照顾大约5000个基层家庭。佢又话期望政府进一步精简城规程序，让私人发展商提供更多私营房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都去到近芜湖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就排到空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喺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提提大家，喺西贡北潭路因为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而家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九十四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而专线小巴七号线咧，由西贡去海下嘅服务时间系会延长，部分嘅班次咧亦都会途经黄石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同埋伟业街大业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离末日仲有。 Baby,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浪漫就要即兴走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nn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水路与浮生。 之前我哋嘅电话咪试过收到警报信息嘅 ，Sabrina 话当时咧佢真系有世界末日嘅感觉，而且当刻只系得自己一个，突然间佢就谂，如果末日即将发生，佢会有咩想做，有咩人想见呢？激发佢要写一首关于末日嘅作品，作曲填词张曼莎 Lucy， 编曲 Lucy T 妈，监制 T 妈。 余生中注定，从不信算命，只想与你度过。 上榜两个星期连升八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曼莎 featuring Lucy， 到时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was lost. Be it as it may, a dream goes on when you don't wait. 最后都发现自己真的有点蠢，有点慢。而做了一些事情令到你离开了，虽然结果并不是最美好的，但中间经历的所有事，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真的，甚至乎曾经跟你讲过的每一句说话，你对我好重要，呢几个字都系真嘅。 双眼然都玩月形，心中信息，但眼睛便能确认。当眼帘落幕藏碎影，连忙投入怀内听命，彼此间有字句。防卫得想假装心路莫测，等一掌和开解，从无旁人知得你，才成为灵魂伴侣吗？彼此间似密码的面容，沟通却像纯熟的脑部，未说出一句。 依然陈卓贤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Got You》，有你喺度，个天冧落嚟都唔惊啦。 全城就降温，孤独街比信誉严重气氛。

房子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迹气，太多攻其不备，太多 jazz 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又走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撒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 由 JYP featuring 朱林，仲有 Delta T。 咩人啊？ 今日叫 No More Words to Say。 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观众。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地方，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the sword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在夜航，起飞在大堂 ，So let it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管理员签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M A K B, M A K B. 也试过接拍错都要隔年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吸你送体会略迟，但有耐性跨年你亦算总心意。You and me, babe.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人共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四就够中间今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It's a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真身见面， 佢系冯允谦。 头等位走在同于境外大堂 ，Chalice you and me, you and me.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摧毁港铁嘅闭路电视、美心面包店、商店、餐厅或业务，同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嘅发射站。 香港足球代表队在印度完成亚洲杯外围赛之后，部分球员今日经泰国返抵本港。球队球员罗子俊说最满意自己在首场对阿富汗赛事的表现，而距离决赛周仍有近一年时间，他明白对手水平会更高，因此希望自己可以尽快提升体能状态。另一名球员谷盈智说，新任教练安达臣主张进攻打法，他对于自己的表现也感到满意。他同意希望港队的年轻球员能够有更多比赛经验，得以尽快成长。足总昨晚公布港队在泰国进行新冠检测期间，队中有九名队员和三名职员经核酸测试呈阳性，正是在泰国自我隔离，其余球员今日返港回到球会或休假。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道路事故，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因为道路事故的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大家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塞到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清水湾道落龙翔道车龙就排到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屯门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返去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就係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油站快线有意外，龙尾喺启隧嘅管道入面。提提大家，在西贡北潭路因为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而专线小巴7号来往西贡至到海下嘅服务时间会延长，部分嘅班次咧亦都会途经黄石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中环、伟业街、大业街去旺角，同埋沙头角公路来洞村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旺角园艺街4至8号宝田大厦一座、长沙湾海丽村海城楼、沙田骏阳村骏湖楼、大围显径村显阳楼、红磡黄埔花园绿榕苑3座、柴湾杏花村33座。屯門富健花園地下78號鋪城仔記粉面餐廳、長沙環宇城會2樓80至86號鋪名門1號、荔枝角萬方1樓101C、104及107號鋪二樓餐廳，同埋沙田駿陽苑駿陽商場1樓，係沙田駿陽村駿陽商場1樓101號鋪新明苑海鮮酒家。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Benson， 今日送俾呢两位嘉宾嘅呢一句咧，好早之前已经谂到啦。 冇错，送俾佢哋可以话系毫无悬念。小尘埃落定， 唔知点解，我觉得佢哋会估到呢一句。 今日送音乐嘉宾有小尘埃嘅， 好渣啊，波成， 系啊，估到啊， 估到啦， 点帮你估到？ 应该系第一次俾嘉宾估到我哋写嗰一句，今次系。 不过唔系嘅，我觉得小尘埃其实即系尘埃呢两个字都冇乜几个字可以拣嘅啫，其实 系啊，呢个 真系待咗好耐。 系啦，即系第一次送就一定系要送一啲，即系呢个毫无悬念，尘埃落定， 好靓嗰啲字。 系啊，呢个系监制 Carmen 写嘅， 好靓啊。 系啊，终于可以送到俾你哋啦。呢个好早嘅时候已经谂噶，其实基本上呢个环节要谂嘅时候咧。要即系要谂啲例子噶嘛，小尘埃落定呢个嗰阵时已经出现噶，即系年几两年前已经有噶啦。 我觉得呢个成个造型系好霸气，我见即系之前咧见人个个都有噶嘛， 系啲英文嗰啲好得意， 系我觉得好靓咯，同埋我觉得好 creative 呢件事。 耶，你哋中意就好，终于可以送到俾你哋啦， 送得出啦， 耶，好耐冇见啦， 终于都上到嚟啦。哇，对上一次上嚟好似一九年 碟嘅时候啊嘛，嗰阵时即系头先讲同 Eric 做。嘅时候咁样， 各位听众好耐冇见 啦。系啊，有小陈嘅 Polly 同埋 Jonathan 啦。咁啊，呢一个尘埃落定咧，咁即系呢个意思，因为佢讲即系你可能经历咗一啲事情之后，可能经过啲曲折，然后最终落到决定去完成一啲嘢咁。咁啊，觉得呢一个意思就系我哋都好奇，会唔会其实你哋喺做你哋嘅音乐啊，或者即系哪怕系一首歌啦，或者系一个 plan 里边，究竟嚟紧只碟啊，或者啲歌点样嘅时候，其实都好似一个咁样样感觉，即系你中间经历咗好多商量。之后先至可以我博取决定个方向系点样样咧，咁啊 系嘅，尘埃落定呢一个四字成语， 系 大家要好似成语童话咯。咁咧呢一个成语咧，对于我哋嚟讲，其实有两个嘅故事仔嘅，一个故事仔就系我哋我哋曾经讲过话，我哋改小尘埃呢个名，其实源自 A Little Ashes， 但系再源自系其中一个原因系佢屋企只猫叫尘尘啦。咁佢尘尘咧，其实系因为佢表姐屋企只猫生咗四只猫。 哦，系啊。 咁咧 都系叫尘埃落定嘅。 系啦，尘尘埃埃落落定。 好似系个传闻系咁样嘅，我冇记错嘅话。传闻中系咁样嘅，咁然后尘尘就系大哥啦，咁其他就好不幸地已经离开呢个世界啦。 未啊？ 你话过你？ 未啊，俾咗唔同人咋，猜过你啊。 OK， 因为有机会见到佢啲兄弟姐妹啦。咁系啦，呢个 side story 嘅其中一个。咁第二个你话啊，我哋小尘埃嘅 journey 究竟去到咩地步啊？系咪倾咗好多唔同嘅嘢去，即系定下依家嘅所有决定咧？咁我哋都讲紧我哋上一次上嚟呢个节目，其实我哋都26岁啦。 系， 依家我哋都哇29、30啦， 就嚟啦，就嚟转枝头啦。 我哋都有少少其实有啲对人生嘅睇法，或者对 career path 嘅嘢，其实有少少眉目，谂到究竟应该点样去发展。或者怎样去做一些 一啲決定性嘅東西。咁、我哋都想聽翻我哋首新歌《Finish It Don't Quit》啦，因為有好多嘢就係、是、好多困難喺做緊嘅嘢之中，但係我哋兩個都 compromise， 即係協議咗、我哋兩個想面對呢啲困難，而唔係逃避呢啲困難，去繼續面對佢，直到我哋覺得真係唔愛呢一樣嘢啦，先至再即係展開另一個新嘅章節咁樣。 同埋可能基於我哋兩個性格嘅關係，其實我哋係好唔善於落決定嘅人嚟嘅，係我哋需要好多身邊嘅人去推一推我哋啊，或者去幫助我哋去下一啲好重要嘅決定啊，即係例如一定啊，或者係公司唔同嘅同事啊，或者身邊嘅朋友，要好多指引咯、啊、喺我哋即係呢一個選擇或者決定嘅方面。 咁喺音樂上面都話有監製啊等等呢啲可以幫你決定啦，但係平時相處嗰啲即係兩個人之間嘅嘢，咁如果兩個都唔叻做決定，咁點？ 咁就大镬咯，咁就大镬咯， 第二件事啊， 选择困难 嘅 就 系啊，我系我哋最兴讲就系冇所谓嘅，但系其实系有所谓嘅，但系有所谓得嚟其实冇乜所谓嘅， 即系嗰种难度就系、是我哋真系冇乜所谓，但系咧其实嗰个冇所谓，只不过系我哋两个各自谂唔到有啲乜嘢唔想要啫，咁、其实我哋有阵时就当冇所谓嘅时候，对方就谂一啲嘢去提出啦，咁令到我哋有排除法呢样嘢踢走啦，咁、系我哋都会、 排除法喺关系里边好重要， 系好紧要嘅呢样嘢，咁令到我哋嘅拗撬系少咗好多，同埋以少。去即系经即系嗰啲乜即系 幽默感啊！你咪想讲 系以幽默感去战胜呢啲嘅拗撬。 头先话排除法嗰好紧要嘅原因系点解咁讲？ 因为我哋讲唔出我哋想要啲咩嘅，成日都即系我哋例如食饭咁样，我哋唔会话我想食咩咩咩，但系纯粹系会讲冇所谓。但系最后屘其实系有所谓嘅，原来佢唔想食炸嘢，原来唔想食好浓味嘅嘢，今晚即系要慢慢排除咯。 即系嗰下谂唔到唔想要乜嘢，但系当有个choice 摆咗面前嘅时候，你就 又唔想要啦， 你就 feel 到我原来其实我唔想要嗰样嘢咁样。 但我哋好开放嘅，即系你话啊，我哋今晚想食一间好三个字嘅铺头啦，好似我 大家都会想 食，今晚又唔想肚屙，可唔可以拣第二日先？ 好危险啊！你咁讲， 大家都咁就系心理准备先食。 系呢啲小事情，我觉得系OK 嘅，即系容易去达成一个嘅共识嘅，即系毕竟其实都系可能拣下食饭。咁樣好好少嘅事情，但可能頭先我聽到一個字眼就係 compromise， 我覺得呢個字眼係好好嘅，即係尤其喺人生嘅道路上邊，或者一啲好重要嘅事情上邊，往往都係可能要同對方去傾啦，去商量，去 compromise 啦。通常喺呢種 compromise 當中，你哋兩個有冇話邊一個嘅話事權係會大啲啊、細啲啊咁樣嘅咧？ 我自己即係觀察得嚟咧，其實係我大啲嘅。即係通常都係 Poly 就我多啲嘅，但係其實我份人好隨和嘅。 咁講 係啊， 即係咧再兜翻，其實我好隨和嘅。我而家咁樣講咧，都係隨和嘅位置。 我覺得都幾隨和我個人。 係我都認同。係 多謝。 有冇例如一啲嘅點樣嘅決定係即係體現到啱啱講嗰種，即係比較大啲嘅事情啊？即係未必淨係講食飯揀咩咁簡單啦。可能喺一兩年有出現過嘅。 我哋都有曾經諗過啊，我哋要唔要繼續做音樂呢樣嘢咧？因為我哋都啊大個啦，好似對屋企方面，我哋好似冇乜貢獻嘅感覺。咁我哋係咪繼續咧？咁我呢啲哇，即 係 emo 情緒， 即係 think too much 嘅一啲人，咁即係特登寫首歌當 think too much 俾自己提醒嘅人，我就諗好多嘢啊！死啦，我咁樣會唔會唔係咁負責任咧？係咪應該改做第二行嘅東西？咁佢就有一個好決定性嘅話事，就係其實唔需要繼續做咁樣，係咯。咁呢啲係最大嘅決定咯，即係屬於。 咁我哋張日凡話啊，繼續做。咁、有冇一啲即係你嘅諗法係希望即係 Poly 都明白哦？其實唔需要擔心。 而且佢就咁講，佢就好有說服力。 唔知點解 係 獅子座嘅威力，好啦。 嗰種霸氣， 通常嗰個溝通過程係咪大家都會即係叫做好放心地將自己想講嘅嘢都表達曬，定係還是其實可能都要透過平時嘅相處去觀察一下啊，其實對方會唔會諗緊嘅嘢未必同我完全係一模一樣嘅咧？咁 喺我哋呢一刻呢、這個即係階段裏邊，其實係好多嘢係要試出嚟先有呢一家。 即係依家呢一個默契，即係呢一個溝通嘅模式嘅。咁即係前嗰幾年，可能我哋係互相試緊對方嘅底線啊，即係究竟有啲咩講得唔講得，即係點樣去表達，唔係講唔講得， 表達方法係 表達方法係點樣可以講令得佢明，但係又唔會有負面嘅情緒咁樣。係呢個要學習好耐，同埋觸碰好多底線先去到呢個位嘅，咁樣咯。 有冇一啲意想不到嘅底線出現過？ 啲小技巧可以分享。 原來冇諗過呢一樣嘢，對方係個反應會係咁樣樣。曾經覺得 我諗即係最基本嘅嘢咧，講緊工作能力上面嘅東西啦，或者講屋企人嘅層面上面點樣唔好。即係將一件事化到好大，而其實即係講到尾都係你心愛嘅人嘅再心愛嘅人，咁所以呢樣嘢係我哋都知道係應該點樣就住去講，表達自己嘅想法或者自己嘅感受咁樣。咁尤其是喺工作能力方面，我哋即係我細個啦，即係講緊即係廿頭嘅時候同佢一齊做嘢，其實我好多時候都講咗啲即係依家都知道全部都係地雷嘅東西嘅，即係唔係地雷先話核彈都勁多， 即係佢係唔善於人際。系关系嘅沟通咯， 我会直接讲啊，你啱啱点解要咁样做？即系嗰样嗰个东西啦，嗰个事情，其实唔适宜放喺好多人面前嘅时候讲嘅。即系就算系得两个人嘅时候，嗰个讲嗰句说话嘅方法都应该要有所唔同。咁细个就唔知一嘢就一语中得咁样。 以前系公平 poly 咯，所有嘢都系。即刻，我話 要 fair 嘅， 係你錯就錯，你唔好搞咁多嘢。 係啦，我冇，我以前細個係冇長輩論啊，或者冇即係有階級，即係知道應該點樣講，唔應該對呢個人講啲嘢。因為依家係 學識咗啦，最多 咁呢樣係可能 Poly 身上改變啦，咁係莊亮芬你身上 我 你自己覺得有冇？ 自己講有啲尷尬，係 或者 Poly 講呢個， 我會覺得佢細心咗，同埋懂得照顧人多咗。佢以前即係比較上係即係開門啊，即係或者見到一個人， 你唔係話公平咩？點解要開門啊？ 唔係講緊係人之常情，你會有。恻隱之心，你會想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即以前他可能會顧住自己的眼前的東西多啲嘅，係咁依家佢係完全地係懂得照顧人啦，而嗰個平衡點係我覺得哇好犀利咯， 我算係叫做即互相學咗對方的長處，係都幾好嘅，即喺呢段關係裏邊。 咁其實因為碟就即係之前出完 Little by Little 之後就休息咗一段時間，跟住上年年尾就即係再出歌啦。咁中間有電影嘅歌曲啦。咁其實係咪中間嗰段時間就係自己要 settle 咗可能兩個人之間未來嘅方向啊，或者頭先講嘅諗法，先至覺得哦個人 ready， 先至做出嚟嘅音樂先至係可以知道個方向係點？係咪因為咁所以需要多啲時間咧？ 嗰、那個時間有頭先講嘅情況啦。第二個想即係喺度都分享俾大家知道，就我哋其實本身咧20年嘅時候，我哋諗住做一張12隻歌嘅大碟嘅。咁嗰陣時我哋哇諗到好大啦，呢隻碟嘅 concept 哇大世界觀好正啊，一定係 masterpiece 啦， 驚天地一鬼 神，亦都係小塵埃嘅代表作啦。即係我哋諗住好。即係好多東西去準備，咁我哋上年終於年頭嘅時候，我哋係咪要繼續做呢？我哋先至發現到我哋想 execute 嘅時候呢，原來我哋嘅 concept 上面個組織故事嗰方面未係可以能夠令到我哋所有團隊裡面嘅人都被說服到去做。 即係我覺得嗰個 idea 係好嘅，但係暫時未說服到我可以。話俾人聽，哇！呢個係一個很好好嘅 idea 咁樣咯。 係啦，咁我哋呢一個都係一個遺憾嚟嘅，但係我哋會努力啲去將我哋嘅組織能力強大啲，咁樣可以做到呢隻碟。咁但係我哋上年去到呢個二三月嘅時候開始唔得喎，咁我哋都想出歌喎，咁我哋就將呢一個 project 放低咗。咁然後我哋就諗啊，我哋都有啲 demo 啦，咁我哋交俾監製同公司，咁佢哋都 OK 可以就咁出歌。咁我哋一齊傾嘅時候，佢哋又發現我哋呢幾年間嘅關係上面嘅改變，好似都幾特別。 咁一丁就將呢一樣嘢放咗喺歌詞裡面，去即係形容翻我哋嘅關係。咁 Finish It Don't Quit 呢首新歌就係差唔多時間寫嘅，不過係 係 第二次告白出咗先咁樣。 同埋我哋都即係比較少係講我哋 自己 兩個個性啊，或者我哋兩個嘅關係，係 係所有聽眾都可能淨係聽到小塵埃有幾個字眼喺腦海啊，小清新啦、文青啦，之後兒歌啦， 即係佢哋嘅性格係點樣嘅咧？ 之後就係佢哋應該係唔需要錢食飯嘅，即係 文青通常 係啊，即係唔需要 食空氣、 空氣、 爬山啊、飲下水嗰啲就得㗎啦， 食塵就飽㗎啦， 飲咖啡咁就夠㗎。 但 一路 睇書就飽 㗎。一路以往都可能喺啲歌裏邊比較少會叫做攞自己嘅性格或者兩個人嘅關係落去，係、其實有咁嘅諗法，但係覺得冇需要，定係其實一路都唔 realize， 係呢一樣嘢其實對於聽嘅人嚟講，可能都有興趣喎。有冇咁 放開咗啲嘅？我哋兩個嘅性格上面，或者 同埋我哋以前即係受嘅教導就係、你唔好，你哋唔好放閃啦。 冇人想知㗎， 冇人想睇你放閃、眼冤嘅會。係 啦。 但係依家即係隔咗差唔多都八九年啦，咁即係時代都唔同咗，咁所以就可以放開地做呢啲事咯。 同埋公司同事以前。即係都即係我哋有部分嘅同事佢哋Raymond 嗰啲，即係睇住我哋大，佢到依家都覺得我哋好細個嘅。咁、我哋 即係其實佢哋係怕我哋 handle 唔到，即係喂幾時結婚啊？幾時生仔啊？即係佢怕我哋唔識答呢啲問題。 而家 handle 到啦，而家 以前十年前 又唔係 handle 到，而家純粹係我哋我哋唔係好理。 即係如果而家有人問嘅話，你哋都大概會知點答㗎啦。 咁、我哋模擬一次， 我就諗住問。 咁好啦，嚟啦。咁點啊？而家諗住。几时结婚啊？几时生仔啊？ 第一个系有咩讲？ 你会点回应？ 今日嚟做咩噶？咁啊，第一句系咁样噶嘛？ 系咯，即系如果而家呢个阶段咧，真系问你哋嘅话，即系呢个关系，因为都真系而家嘅歌都会 focus 你哋关系，有冇谂过其实呢个关系之后会系点样去继续经营咧？ 如果以即系用结婚呢件事去讲嘅话咧，早几年陈生同埋林生，即系我哋公司两位嘅师兄啦，咁佢哋结婚都好隆重，我哋咧都有反思到呢件事，我哋都唔系好想太隆重， 好多人 系好似见到佢哋好辛苦咁样，即系系咯，即系大家会睇到好甜蜜嘅一面，当然即系但系筹备啊好多嘢，其实好多人嘅努力同埋即系佢哋两个都系好多时间去准备同埋钱。呢個重要嘅東西， 唔知係咪做開呢一行嘅關係，即係可能即係表演得多咧，你就唔會想再，因為結婚其實係一個表演嚟，表演俾可能長輩啊，表演俾啲朋輩睇，即係我結婚啦耶，開 show 咁樣咯。咁可能我哋平時即係唱得多歌或者表演得多，就會反而比較想即係平淡少少、靜態少少。 不過啱啱你講嗰個，其實可能係一個婚禮嘅儀式上面嗰一樣嘢，即係會 concern。但如果對於婚姻呢一樣嘢咧，即係 婚姻呢樣嘢就要講翻個前提係，即係我對於婚姻呢件事唔需要嗰紙婚書，依家呢個狀態我都覺得好幸福、好滿足嘅。咁如果真係我哋父母又好好啦，佢哋都係唔提議即係大事鋪張嘅婚禮嘅。咁所以我哋兩個都好自由。到有一日我哋真係簽字，可能大家恭喜就即係已經好足夠。 系啦，帮大家了解咗呢一样嘢啦，大家唔使再成日问佢哋啦。 呢一个都系， 希望大家 尘埃落定。今日呢个小尘埃落定， 佢哋嘅婚姻爱情观已经尘埃落定咗，已经有谂法啦。 系啦， 大家唔需要再追问啦。 六点半三分之前听过萧晨爱佢哋2019年对上，即系对上一张推出嘅专辑《Little by Little》里边当中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Blue Paradise》。先听一节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过千宗，新增1179宗个案，本地感染亦回升至四位数，达1085宗。至于输入个案就有94宗，冇新增死亡个案。本地感染个案方面，423宗是核酸检测阳性个案，662宗是经核实的快速检测个案。学校呈报113宗阳性个案，涉及83名学生和30名教职员，来自103间学校。富荣花园嘉南幼稚园 K1NA 班29名学生中有3人确诊，有关班别要停面授课，同校早前已经有2个班别停课。政府下午5点起将屯门美乐花园第一座列作受限区域，相关人士要在今晚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天中午大约12点完成行动。根據強檢公告，任何在今月10日至今日期間曾身處屯門美樂花園第一座內超過2小時的人士，亦需要在今個月18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政府表示，因應北區、東區和大埔區的污水檢測結果呈陽性和病毒量相對較高，當局會陸續向部分地點的居民、清潔員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合共大約225,000個快速抗原測試包。這些地點包括北區的彩園村、丙岡、丙岡村和吴屋村、東區的富恩花園、曉翠苑、杏花村、杏花園、興華一村、興華二村、炮台山、康福台附近一帶住宅、天后廟道17至45號附近一帶住宅、大埔區的富雅花園、新達廣場、新豐花園、御豐豪園、御豐苑、成豐、翠怡花園、翠林閣、富來花園、美豐花園、平安里和翠和里附近一帶住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龙翔道的道路事故已经清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封路重开，咁大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现在几条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和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另外，啟福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油站快線的意外仲係處理緊，而家車龍沿住東九龍走廊排到去七咸道北近模糊街。而在七咸道北反方向去洪隧近住必加街的慢線都有意外，龍尾就去到東九龍走廊近落山道。正常道去荃灣方向近龍翔工業大廈的慢線有壞車，車龍排到龍翔道近北雅山花園。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七咸道北的意外影响，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必加街慢线的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龙尾都去到乐山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keep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小尘埃落定， 今日松音乐嘅嘉宾继续有小尘埃啦，咁啊呢一 part 咧就会 focus 讲你哋嘅新派同个 finish it don't quit 嘅，咁开始我哋两个会估关于呢一首歌一啲可能创作制作上嘅谂法，每人会估一个，咁交俾你哋撬嘅。 咁啊，我问先啦，因为咧其实我要讲翻事源，就系我第一次听小尘埃嘅歌就系 don't think too much， 嗰阵时我会。我個好有印象就係、是、哇喺、唱呢首歌嗰個女仔把聲好有力量啊！嗰陣時我唔知道小塵埃係什麼樣子嘅嗰陣時、我都係淨係聽喺個、music platform 聽到呢首歌，然後原來出嚟個真人又同嗰個聲係有啲啲嘅差距嘅喎，咁樣 太大反差 係啦。後屘慢慢開始去聽多啲嘅作品嘅時候，我會發現咦，好似每一次做中文歌同做英文歌有一個我覺得幾特別唔同嘅，就係、是、唱英文嘅時候咧，佢都係去表達緊一個好 powerful 嘅 message 嚟嘅。咁、但係中文相對上唔係個 message 唔 powerful， 但係相對上個處理會比較舒服啲。咁、我估嗰樣嘢就係、是、今次 finish it don't quit， 其實都係因為想去講緊一個好強嘅一個信念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咪呢一個原因，所以就選擇用一個strong 啲嘅 poly。用英文去演绎咧，咁样样。 我估埋你就揭晓。咁呢一首歌，因为我好记得就第一次听嘅时候，就是、其实那个 intro 咧系慢慢由细声，跟住变到大声飞 in 咁样。咁呢一个嘅处理的确系唔常见噶啦。咁我谂，即系点解会咁样样咧？我想估嘅就系咪因为呢一首歌其实讲紧即系两个人嘅状态，其实过往其实系经历咗好多嘢，去到呢一刻。即係可能曾經 sweet 過啊，或者熱戀期，去到呢刻大家就要面對一個真實嘅關係，大家係點？所以嗰個飛 in 其實就係好似一個 implication，就係、是、其實前面已經發生咗好多嘢嘅，佢唔係一個 sharp 嘅開始咁樣，所以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咁樣處理。 哇，好有詩意！ 好啦。我最中意就是過分解讀啦，好啦， 正 係啦，呢個時候就交俾你哋逐樣揭曉啦。如果真係冇咁諗過，你可以直接講，其實唔係嘅，咁 唔需要俾面我哋 嘅，係啦。 第一個問題就係、 語言上嘅選擇， 語言上嘅選擇， 有個 model answer 嘅，可以講咗 model answer。 你講 model answer 就係、是、本身首歌寫嘅時候就係呢個原本嘅歌詞啦。咁、我哋就寫咗個廣東話詞，咁就覺得。本身諗住做呢首歌嘅 demo 有一種特別嘅感覺，而轉咗做廣東話嘅之後，呢首歌嘅 demo 個感覺唔同咗。咁、我哋想 stick with 第一個感覺，咁所以就用翻 英文的個歌詞，咁同埋增添咗幾個 chorus 嘅東西，同埋佢嘅四句中文。咁呢個就係個 modern answer 嘅 background 啦。 而我支持呢個英文歌嘅決定嘅原因係因為純粹我覺得好型嘅 ，Polly 唱英文嘅時候 係我都有呢個感覺， 型過唱廣東話歌啫，所以我就揀我支持英文歌咁咯。 係呢個就 non-modern answer， 即係冇乜，其實唔係話一個好深思熟慮嘅考慮嚟嘅，即係我純粹覺得啊 ，Polly 其實唱英文歌係好 powerful， 亦都好好聽，亦都好有個性，好想將佢呢一面再 show 出嚟，再即係真係派台。因為我哋平時啲英文歌係冇乜派台噶嘛，係咁，我哋選擇咗將呢首英文歌派台，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喂，其實 Polly 唱英文歌幾好聽，我自己覺得係咁樣。 佢同一丁兩個都係喺呢幾年間係咁。鼓励我嘅，因为有一段时间都有少少 loss 嘅感觉，就系、是、我系咪真系咁咁冇力咧？ 即系对自己嘅能力有啲怀疑嘅。 系有一种无力嘅感觉，就系、是、我嘅声音系咪咁 独特、 年轻咧？即系好似俾人觉得好幼嫩嘅感觉咧。咁我有反思，即系谂咗好耐呢段时间系啊，以前细个系有人会即系觉得听到 Don't Think Too Much 会觉得啊一个老女人收埋咗喺一个细粒 嘅小朋友嘅躯壳里边， 一个年轻嘅女孩子啦咁样。咁但系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就好似我学习一个新嘅唱歌方法，用唔同嘅人设去演绎嗰啲嘅歌曲，其实某程度上嗰阵时我系学习紧，点样可以令到啲歌曲可以耐听啲，即系希望呢首歌唔系净止，即系听完一次就算。咁好似就我哋两个有个咁嘅学习嘅时间，希望首歌耐听啲，咁就将所有 character 嘅唱法都摆低，咁就纯粹好简单用本身的聲線去唱，咁呢個就其中一個 option 去唱歌。 同埋，我覺得你唱英文嗰時候係比較無懼啲嘅， 係 fearless 啲，因為學習嗰個過程就係會有一種恐懼，咁恐懼就會令到我變得小心翼翼，咁所以有段時間嘅歌曲。尤其是兒歌那段時間就比較小心翼翼啲嘅，即係希望每一個字都好 precise， 希望小朋友大朋友聽到佢哋唔係淨係聽到我嘅聲線嘅，係聽到本身首歌嘅精髓喺裡面。咁呢個係 翻嗰粒字， 係嗰、個精髓嗰、那個學習係好重要。依家我會覺得唔係遺憾嘅，而係我多一個 option 去俾我唱歌或者我自己嘅演繹咁樣。 咁一路以嚟，你覺得即個語言上面英文同埋即廣東話在你自己身上，在演繹啊，或者想怎樣演繹啊，等等，在你身上你覺得個分別是在於什麼呢？最大分別是 廣東話那方面的演繹，我會俾自己一個要求嘅，我希望自己唔好太多個人主義在裡面嘅，因為我自己喜歡聽的歌曲都是希望在廣東話方面我自己喜好是少一些個人主義的聲線，這個是我給自己的少少的要求，所以在廣東話方面我有自己給自己的一些少少的限制，希望這樣可以好聽一點。而英文那方面就因為這個世界很大了，即是大到是覺得可以接納到我不同的小瑕疵，所以我願意放膽一點去做自己想做的少少的創作，在唱那首歌或者那句的說話裡面，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取法。 英文都算是因為容錯率比較大的，你廣東話很容易你的音歪一點點其實就不是那個字嘛，即或者會出現懶音， 或者釘音啊，或者這些不同的小小的東西都會令到首歌的情緒或者那個給人的感覺這首歌的性格不同了，希望我可以再繼續琢磨下自己的人設，可以下一首歌怎即有一個新的演繹， 因為個發音的可能那個要求是比較 strict 一點，在廣東話上 我自己也有給自己的要求 當你即經歷了這些之前的一些學習，這樣 有得做選擇，在今次這一首歌上，剛才Jonathan說他的選擇一個 non-model answer 就覺得英文型啲啦。咁但係你自己嗰陣時諗又係選唔選擇到嘅咧？定抑或都係覺得聽下睇監製覺得點樣樣會好啲咧？ 我受佢哋鼓勵好多嘅，因為我都會有一種否定自己嘅能力啊！我其實即係就算係唱英文歌，即係好多人都會好聽過我好多啦。咁我即係做呢件事係咪真係你哋所講咁好咧？即係我都會有咁樣嘅否定喺裡面。咁而大家都好鼓励我，咁我做呢件事我就更加即系冇心无悬念地去做呢件事咯。啱啱你用咗心无悬念，即刻套用翻。 甚或乎有冇试过即系俾多一个嘅选择自己，就系可以尝试就系用唱英文歌词呢嗰一股气势咧，去尝试去演绎广东话嘅词咧。 呢、這个咧我哋有研究过嘅， 同埋 要睇嗰首歌系咩嘅歌啦，真系 由第一只碟开始我哋监制你一丁都已经系想朝呢个方向去做，但系佢都系研究紧点即系点样可以做到，因为喺即系除咗我哋之外，香港好多唔同歌手去唱英文歌本身好好听嘅，但系唔系但系嘅，即系佢会听到英文歌同埋唱广东话歌嘅时候系有分别咯，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分别咧？其实我哋都研究咗好多年。 我怀疑系一个人设嘅关系，即自己自动将嗰首歌自己放咗一个角色设定俾自己要一个点样嘅即系演绎我嘅角色咁样。呢、這个我谂我自己都即系都觉得几好玩嘅，即系睇人哋又好，睇自己都好系。 咁喺呢一首歌嗰度，因为头先有讲过里边其实会有几句嘅广东话 keep 咗喺度，即系张学友好似即系有一啲嘅。喺個故事裏面有一個睇法咁啦，咁喺即係呢個嘅諗法又係點樣出現？係我又 keep 幾句喺裏面咁樣喎。 呢個其實我有少少自己做實驗嘅，即係本身其實我哋係諗住 keep 全首英文嘅，跟住但係我哋最後尾因為編曲嘅時候想喺第二段嘅時候可以有啲即係回應咁樣嘅嘢啦。咁我諗緊究竟英文定中文好咧？跟住我就不如喂試下中文啦，即係挑戰一下究竟。到時呢首歌啲人當係英文歌定中文歌，因為如果講規則嚟講，你有中文詞嘅話，其實佢就可以代表係中文歌噶啦。 係，因為冇人講過嗰個百分比要點先叫咧。 我哋都喺呢個 game 裏面有時都會喺度即係做呢個小小實驗。其實喺娛樂即係自己裡面嘅 inside 嘅娛樂。 我自己咁睇咯，係。 因為我解 同事表示， 我解讀咗以為係咧，你哋兩個平時嘅相處或溝通當中， 即係 Poly 就講英文。 即係可能大家一嘈交嘅時候，Poly 就會講英文。 一個美麗嘅説法嘅就係、是、因為英文嘅歌詞 verse one 咧就我話緊佢啦，verse two 就係我自己。都發現自己自打嘴巴，一隻手指指向佢，三隻手指都話自己個雙重標準喎。咁呢一個時候就好似有一個佢嘅回應，好似正啲，即係同埋呢啲説話都係佢平時以前會講嘅嘢， 係比較少講英文嘅。 係，都係個語氣同佢嘅角色，都好似透過呢四句都俾大家都知道佢。 係啊，同埋我覺得估你唔到咧，唔係估我唔到咧咁樣。 突然之間裏面有咁，其實呢一首歌寫嘅時候，去翻你哋當初寫嗰個曲啊，或者。寫嗰份詞嘅時候係大概幾耐之前就已經寫落 嘅，應該係 上年啦。 上年年頭或者係2020年嘅年尾啦。 其實都嗰陣時就一紮歌咁樣寫低咗嘅，咁即係連同第二次告白，應該其實好似係四五月嘅時候。 點解唔記得年份咧？我啲家小氣 ，Poly 要講翻，因為咧黃浩林咧佢 delete 咗我哋個電腦裡面嘅 drive 所有嘢。 Oh no！ 全档爆炸，我呢个 冇晒， 冇晒啊！之后我哋唔知道啲时间系几时。 但啲 file 系要重新再 冇，我哋得翻啲 demo 啫， 系啊，得翻个完成品，但系搵唔翻个即系制造个 file 咯，系 哦。 咁我就要重新整过一次啦，咁就写埋好多唔 即 系 全球 send 出去嗰个就可以叫有个底喺度啦， 系啦，咁样咯。 但系佢跟住呢个底再重新揼过一首出嚟之后咧，系喺当中会唔会都作出咗唔少嘅一啲？改變咧， 都有嘅，同埋其實喺我哋呢首歌《Finish Don't Quit》，我哋個 chorus 都已經改咗三次定四次。 首先未回應翻波成你啱啱問嗰個問題，個 intro 其實咧冇咁詩意嘅，我哋唔係詩式嘅音樂，我哋兩個其實呢。呢首歌同埋上一首歌，我哋好开心同东城玩啦，都系一丁介绍我哋同佢认识。咁佢一个好 超級年輕嘅音樂人，佢有好多自己嘅諗法，我哋同佢一齊 work 嘅時候，都會覺得有多啲嘅自由度俾佢揀佢做嘅東西。我哋每一次都聽人都好 wow 嘅。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完全冇問點解會有 intro 要 fade in， 純粹覺得型正用就係咁。 我自己諗其實係我覺得係好似睇緊電影咁樣，即係你慢慢 pan 個鏡過嚟咁嗰個 fade in， 係啊， 有種 畫面化咗係。 系咯，因为你讲到即今次编曲嘅东城都有一起参与，因为嗰、那个另一个好印象深刻，即系嗰个 drum pattern 咧，即系好耐冇出现过啲好似 drum and bass 嗰啲 boom bap boom bap boom bap boom bap， 即系呢啲好耐冇喺广东话主流歌出现。咁呢一个系嗰阵时你哋可能即系写 demo 时候谂呢一只歌嘅编曲嘅方向都有呢个谂法，定话真系同东城系一丁坐低谂下有啲咩新嘅嘢啦，咁跟住就揾下啲 beat 啊等等，就揾到呢个 C 度啱咧。 写嘅时候其实呢首歌 demo 反而系完全第二样嘢嚟噶，系本身系好慢奏，就系用琴弹。弹出嚟嘅，即系好慢嘅歌嚟，本身。 噔噔噔噔噔噔噔咁。 系啊， 冇音嘅噔噔噔噔噔。 系啊，跟住但系当我哋一齐坐低讨论嘅时候，跟住一丁就话去，即系佢已经想象到佢上首歌点样咯，跟住即刻走埋套鼓度，即系打咗个 rhythm， 跟住我哋全部都觉得啊，其实几好啊呢个方向。而第二就系我哋小长歌其实都比较少快歌呢样嘢，对上一首可能系 应该 upbeat 嘅歌少啲。 对上一首系咩慢 乌咯，系咪啊？ 但系嗰个快又唔系嗰个即系好轻松嘅快啊， 系 咁呢首歌系真系可以摁得噶嘛？ 系有一个 vibe 嘅感觉嘅歌，我哋好似少啲，以前嘅歌都比较 storytelling 嘅，呢首歌就真系唔好需要特别留意歌词讲咩，即系纯粹呢首歌播住你都照倾到偈嘅一首歌。以前嘅歌唔系噶，有少少尴尬感，好 cringe， 就系播住首歌，大家就会开始 好似听你讲讲啲经咁样， 系啊，唔系好啱 party 啊，或者一齐聚会 书拿出嚟 啊，系啊，除非哪儿咯，就会有小朋友 都系听你讲，中意讲儿童故事书咁样嗰种感觉。 所以呢两首我哋嘅新歌其实都系想创造一个气氛俾人哋嘅，即系小场嗰少有嘅气氛咯。 系啦，因为加入咗一啲电子元素再重啲，即系其实上一次碟都已经开始有啦。咁今次呢个亦都同东城合作，佢系将 东城好中意呢啲声嘅 beat 嗰啲咁样。 系啊，佢有分享过佢喜爱嘅声咯。咁都系对于我哋嚟讲系有一种震撼感嘅，因为同我哋以前觉得即系呢啲歌好平，即系好你当平时红绿灯嘅声，好似你每一日都听到啦，咁你唔会觉得佢特别正噶嘛？但系当佢介绍咗俾我哋知道，其实好正呢件事咁样，有咁嘅感觉咯。 同埋会唔会有一种冲击对你哋嚟讲，就系可能以往去做小尘埃嘅作品，冇谂过原来个编曲方式系可以咁样摆到落去嘅，即系可能以往都会系用啲真樂器多啲嘅成分，但係今次原來可以咁樣掉曬啲 beat， 掉曬啲嘅節奏落去，係對你哋嚟講會唔會係嚟緊創作嘅一個新啲嘅體驗咧？ 呢樣嘢其實就係我哋嗰陣時瑞典嘅時候就已經想試，一直想試嘅嚟嘅。咁喺 stick with 有少少吉他， 係，但係嗰陣時都仲有用木吉他嘅。跟住，但係我哋都即係喺 Little by Little 嗰只碟裏邊都嘗試過唔同，即係放少少唔同嘅元素落去啦。咁依家就慢慢再試多啲。即系同其他唔同嘅編曲人啊，同埋我依家想抛弃咗木吉他呢样嘢嘅，其实因为 又唔系抛弃嘅，即系纯粹依家唔使用喺歌曲嘅 arrangement 上面住啫。 因为我喺度做紧研究，就系即系小实验，就系、是、哇，究竟我哋呢个小清新关唔关木吉他事咧？咁我试下，如果唔用木吉他，啲人系咪仲叫我哋小清新咧？ 我啱啱出咗个 post， 就系嗰条片都系acoustic 版木吉他弹。 咁呢啲唔计啦， 大家可以听噶， 就好清新啊，就咁。 宣傳 下，係咁呢啲唔計啦，即係純粹我講即係出歌嗰方面，即係編曲真係編曲首歌嗰方面啦。 即係到底電子嘅小清新係咪小清新，定可能已經 係 咪 化咗啦？ 仲係咪小清新咧？我哋 都可能會㗎。 呢個字佢， 你試下整啲好 tropical 嗰啲咧。即係有啲電子音樂好 tropical， 佢哋用啲樂器啲叮叮噹噹咧，睇下會唔會又都仲俾人叫小清新。 聽翻好即係百度，我哋聽翻就係 Lemon Tree 呢首歌。哇！依家如果用呢一個方法去 arrange 一首歌，大家會普遍會認為係一首兒歌咯。 哦， 係啊，好特別啊！即係唔同嘅聲音去到唔同嘅年代。 即係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嗰首啊嘛，係嘛？ 呢首係我哋都有一個咁嘅反思喺呢個題外話song。 但係就真係會即係會令到你都開始繼續。又试下做好多实验性嘅嘢，睇下会点样。 最紧要 enjoy 好玩。 系咯，都听得出系，因为有即系经历咗自己去思考完之后，再做一啲歌咁样，就有呢种兴奋喺度， 有放手嘅感觉。 系，因为冇咗以前嗰种畏首畏尾嘅感觉咯。 咁所以就而家有两首嘅作品都会即系由第一次告白去到而家 finish it don't quit 啦。咁会唔会都其实有个 plan 都咦喺呢一个方向围绕住两人关系嘅 topic 可以仲有嘢可以 develop 落去？ 其实系没有计划。 好啊，中意呢一个。 同埋呢两首歌咁啱讲关于自己关系，都系咁啱遇着刚刚咁样去做咗呢件事。 系，我哋下一首歌其实系有概念嘅，但系个概念好似唔系讲我哋嘅关 系 啦。 我哋讲关系呢样嘢唔系故意 emphasize 去到依家呢个想呢个方向嘅，纯粹系真系做咗呢件事，咁就去即系系咯咁样嘅情况，顺其自然去。希望下一首歌我哋快啲组织好啦，我哋系啊组织能力。 好，但其实有机会系可以用到喺关系里边嘅 大头盔啦，有人 嘅嘢去表达我哋想讲嘅嘢嘅。 我哋未谂嘅大 concept， 所以都有可能系关于爱情。 希望今个年度可以出到 EP， 呢个我哋嘅小目标啦。 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啦，小陈啊，咁而家有呢一首新嘅排头作品《Finish It Don't Quit》嘅，今日多谢两位啊 ，thank you， 谢 两位。My dearly, oh, I'm God loving you. We fell in love. We fell in Sam 言聽話小塵埃嘅 Finish it, don't squid, 聽日5點見，拜拜。